咁啊，但系佛平常知所谓有两种嘅生死啦。咁啊，呢两种生死，一种咧就系叫做粪便生死，一种咧就系叫做便液生死。咁啊，如果断粪便生死出三界，咁啊受呢个便液生死啊，咁啊从呢个同居土入呢个方便土，咁啊然后再从呢个方便土入实布庄严土，从实布庄严土入常住光净土，咁啊于是咧就有呢个同居土就可出，就有方便土就可入，咁啊有方便土可出，就有实布土可入，咁啊有呢个实布土可出，就有常住光净土可入啊。咁啊，而是有出入个讲法，就属于呢个方便善巧，乃系佛慈悲啊，不得不以为经而说嘅，属于呢个权巧方便法。咁啊，现在此经啊，佢话呢个色心本是系如来藏妙真而性。走啊，含到十虚系周遍法界啊，咁啊何来有呢个彼此出入之相咧？咁啊由是而知，咁啊无量众生出生死界啊，咁啊生死界系不减，咁如同呢个瓶里边嗰个虚空啊，就唔系从呢个法足嘅彼方而来入此方。咁如果话无量众生啊入涅槃界，咁啊涅槃界亦都不增多啊，就如同呢个瓶里边个虚空啊，就如同呢个到达此方而入，咁啊说明呢个色性就系如来藏性，咁啊色性就系常住真心正性明体。亦都说明三土即是系常住光净土啊，故无彼此出入。咁可惜我哋嗰啲众生因为迷之故，佢动事就不过分寸，就好似用呢个分寸咁少个泥啊，咪造成一个好小嘅瓶。咁阿罗律陀师姐，佢个慧眼啊，能够见三千大千世界，就譬如以呢个三千大千世界嘅泥啦，去做一个瓶，同埋呢个瓶就好大咯。咁啊，若是话诸菩萨个法眼啊，佢能够见八千界啊，或者无量世界，咁就譬如以八千界无量界咁多嘅泥啊。咁啊，造成一个瓶，咁啊呢个瓶就更大啦。咁啊，若是话十方如来穷尽十方微尘国土，无所不覆同无所不见啊，咁啊就譬如以呢个虚空为瓶，以呢个法界为瓶啊，咁啊瓶即虚空，就瓶即法界，咁啊何有彼方此方啊？这个往返来去之相呢，咁啊但系瓶嘅真，即系呢个瓶啊本身呢，咁啊有成就必有坏啊，咁就譬如众生嘅寿命系有长短时速，咁啊若是话呢个瓶佢跟住做好呢，马上唔使几多秒钟之后啊，咁啊一个唔小心就打烂啦。咁就譬如有好多众生，亦都不如我哋呢个人类啊，所谓超生就无死噶，好多人出世，同埋三两个钟头咧，佢就死咗去噶啦。咁啊，说明佢呢个寿命就短促啦。咁啊，若是话我哋做好呢一个瓶，咁我哋好好啲小心嚟到保护佢，咁啊唔好俾佢打烂啊。咁啊，经过三五十年或者一百几十年咧， 都開始變成為古董㗎啦，我就好啲保存佢。咁啊，譬如我現在呢個人類中啊，咁啊畜類亦都有啊，咁啊幾十年個寒暑嘅壽命，嗱咁啊人就固然有啦，咪七八歲，咁啊目前呢個醫學發達啦，如無特別嘅事情怪啊。咁啊，一個人咧到六十零七啊歲七啊零歲咧，係好平均嘅，應該人人都有。嗱，咁啊，若論畜生啊，嗱，咁如果去過泰國睇過呢個鱷魚潭啊，嗰啲鱷魚佢都寫得好清楚，有個牌有字，某一條咧已經有七十年啦，啊，邊一條咧有八十年啦，咁啊等於話呢條鱷魚都有七八十年嘅壽命啦。咁其他嗰啲我就睇唔到噶，我哋唔識嘅，咁就唔談啦。咁啊，證明呢個人連畜生都有個幾十年嘅壽命啦。就譬如呢一個貧卻病，咁佢做好之後，咁你略為保護啊，小心啲啦。咁啊，佢都有幾十年嘅壽命啦。咁啊，即使你證到阿羅漢，或者咧係圓覺，或者咧係菩薩啊，佢個壽命雖都係長。可是亦都有盡啦、啊。咁啊，譬如呢個貧卻病，你不論點樣嚟到保護佢，但係總有朝一日咧，佢都會壞嘅。咁啊，唯有十方諸佛啊，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咁啊，佢嘅壽命咧就係無量中咁無量啊。所謂虛空即平，平即虛空啊，無呢個生滅情懷。增減死子，所謂本來是如是的，所以說不難，如是虛空，就非彼方來，就非此方入，就說明我們這個色性就是如來藏，如真如性，如同這個瓶裡面的空位，同外面這個太虛空，是彼此無異。咁话如是安难，佢若彼方来，则本瓶中就既处空虚，于本瓶地就应小虚空。就系话安难啊，你要知道呢、这个瓶里边个虚空，如果系从彼方而来嘅，咁啊，既然佢装满咗一瓶虚空而去啊，咁啊，彼处就应该少咗一。虚空的位置，但是现今彼处啊，嗰啲虚空未曾少，咁就说明呢个瓶里边嗰啲虚空啊，就唔系从彼方来，咁就譬无量众生出生死界啊，咁啊生死界咧系未减，咁啊若此方入啊，就开孔倒瓶，就应见空出啊。咁如果話呢個瓶裏邊個虛空係來自此方先至入嘅，咁你就開孔倒瓶之時，你就應該見到有嗰啲虛空啊，響呢個瓶嗰次出嚟。但係現今嘅出現，你開孔倒瓶之時啊，就根本就唔見有呢個虛空出。咁就譬如無量眾生入涅槃界啊。咁啊，涅槃界亦都冇生過，咁啊，既然無增就無減啊，咁啊，説明我哋呢個色性咧就係狀性，咁啊，迷之時似乎有來去，係有增減啊，若亦悟之故，咁啊，化化都係狀性啊，以色性亦係狀性啊，即是係常住真心。不何來有彼此有增減之分呢？咁啊，以上就係明真如即空，就係顯空如來藏啊。咁啊，依之而修，就係成就妙車摩陀觀。佢話：是故當依力即音虛妄，此就係明真如即假。所謂暫有佢呢個假名假相而已，所謂虛妄名真啊，虛妄名滅啊，咁就顯不空而來藏啊，咁啊依思而修就係成就呢個妙三摩括提假觀。 它本非因缘，它非自而性，此就是明。因所生法就是中道，咁啊，说明凭空唔系从彼方来，亦都唔系从此方入啦，咁就唔系因缘，但亦都唔能够离开彼方、此方而有呢个凭空，咁就唔系自然，咁啊随缘不随缘，咁就当然就唔系因缘啦，状性不变随缘，咁就非是自然，咁啊非因缘就空啊。非自然就是有，咁空有不二，圆融中道，第一二谛就是显空不空而来状，咁啊依之而修咧，就系、是、就妙善罗中无观，咁啊亦即是话我哋了诸法是从缘生啊，咁啊缘生无性，是即空即假即中。咁啊，唔止一个三谛里唔修，咁啊成就呢个妙三观，就可以断三烦恼啊，成就佛果无上嘅三菩提。咁啊，以上咧就系谛院已经啦，系讲完。咁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与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系转第三，个复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只就属于呢个别的之中。第二波名佢就六入性，就系、是、佛大慈大悲发挥显明啊，六入即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就叫做名六入性。咁啊，六入系属于事相啊。性就是属于这个理性，那么现在明六入法属于这个因缘所生法，缘生之法无实体性，当体即空，那么空故是显真谛理，属于空如来藏，那么六入有其名，那么亦有其相，所以六入之相虽无实性，但是原生之法有其十大假如假相，就是俗谛理显不空如来藏。那么俗谛就非有，但是对空而说有啊。那么空亦都非空，不过对有而说空。那么说空说有，不过呢是对待法，说空说有啊，无非都是破众生的执着。咁若要大菩萨咁了达万法为心，空有不二，咁非空非有，不同现空而有啊，咁就开始呢个中道理，就显不显空不空而来状啊，就说明呢个因缘所生法是即空，是即假，是即中，即是如来藏啊，是圆三谛理。咁啊，此个六入性呢一科咧，咁啊就分为两科，初科是总经啊，二科就是别的。咁啊，现在第一科就是总经，就是一总经起。咁啊，乜嘢咧叫做六入啊？本如来藏是妙真如性，佢话复次阿难，咁啊复次者就复于上文，咁啊明五音法必藏性之后啊，咁啊我哋其次跟住要讲嘅咧，就系、是、解释呢个六入咧，即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佛啊就同阿难讲啦，咁云何六入？呢一句就精起之词，咁啊云何啊属于精起之词，六入属所精起之法啊，咁六就系数目，入就系法啊，咁啊数法合称名为叫做六入，咁啊在呢个六种色之中啊，名为叫做大数色，系大字呢个数目嚟解释佛所说嘅道理。咁啊，六入 係眼耳鼻舌身意，咁啊譯名咧叫做六根。咁啊，我哋平常講眼耳鼻舌身意嘅六根咧，就係指佢能生嘅功能，因為根啊，既以能生為佢個功能，任何一切嘅植物啊。如果呢個頭嗰次冇根啊，同埋呢一棵樹木瓜果冇法子生起嘅，佢能夠生起，就因為佢有佢呢個頭啊，就有佢呢個根，所以根字就可以生起啦。咁啊，譬如呢個六根，佢對呢個六境啊起分別之時，佢就可以生起呢個六種色心嘅分別功能啊，所以説為六根。咁啊，現在話接六入咧，就若佢取景呢方面咧而立名嘅。嗱，例如眼，佢就取著於呢個色法啦，咁啊入於呢個色啦。呢個耳係取著於呢個精神，咁啊入於呢個精神。咁啊呢個鼻就取著於呢個香臭啊，咁就入於呢個香臭。呢、这個舌根就取著於呢個鹹淡甘辛酸甜苦辣嘅味塵啊，咁就叫做咧舌係入於呢個味。咁啊，若要話呢個身根，佢就取著呢個冷暖殺滑嘅觸塵啊，咁就入於觸，乃至到呢個耳根啊，佢執著呢個法塵，咁就入於法。咁啊，由於六種啊，眼耳鼻舌身意能夠取呢個前景啊，所以我哋視佢為六入。咁啊，凡夫取著呢個三界嘅六塵，咁佢就入於有啦，同埋於呢個三界六塵之中起種種執著分別，咁就入於有啊。咁啊，異性人。佢見到呢個真空涅槃，佢從此不發大心，不入呢個三界裏邊做生死啊，所以尋空濟寂，咁就名為佢哋入於空。咁啊，菩薩出假神通，廣修六道萬行，發心廣度眾生，就名為佢哋入於呢個俗世裏。咁啊，若要話大菩薩啦，這二邊入中道，而諸佛咧了達能入所入平等無二啊，咁就遍入法界，就普利眾生。所以六入雖各不同，但係同是因緣所生法啦。以三國緣萬德具嘅因緣，就生諸佛嘅六入。以六道萬行為因緣，就生呢個諸菩薩嘅六入啊！以四世十二緣起嘅因緣，就生呢個二乘人，即係阿羅漢同埋辟支佛嘅六入。以呢個四緣八定嘅因緣，就係生色無色界嘅六入。以上品十善嘅因緣，就生呢個欲界天人嘅六入。中品十善嘅因緣就生呢個人道嘅六入啊，若要話下品十善嘅因緣就係生阿修羅嘅六入。咁如果話上中下三品嘅十惡因緣啊，咁就生呢個地獄鬼畜生啊，三惡道嘅六入。所以十界六入同是因緣所生法。咁啊，既然同是因緣所生法啦，當然緣生之法啦，係無得體證啦。所以話即空係即假即中，所以名為佢嘅本，本啊即係本來啦，本來就係如來藏，妙真而證啊，係法已而止，即相就見證啊，即氣成金，即花樹就係虛空。咁就叫做六入法啦，本是系如来藏。咁咪由九界嘅六入，都系烦恼，都系生死啊，系由呢个六入对境不了能入所入为是一心。 所以妄生取相就极为烦恼，所以三界众生不了能入所入是虚妄，妄生取者就成这个见思烦恼啊。咁啊，若是话呢个二定人，咁啊，佢不了能入所入系虚妄，咁就妄者生死而取涅槃，咁啊成呢个尘沙烦恼。咁啊，菩萨不了能入所入虚妄啊，佢妄者九界生死，然后先至证佛界个涅槃，佢得生死即涅槃，三土即常寂光啊。咁啊，成呢个无明烦恼，所以九法界嘅六入都系烦恼，亦而系生死。因为六入啊，是九法界正法所受嘅正报。咁啊，三界六入属于分别生死报啊，出世三乘嘅六入就属于呢个变异生死报。所以现今啊，六入即藏性啊，藏性就是佛所证的涅槃。若是话六入即藏性啦，就等于话显示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就即是菩提。因为六入包括九法界的众生，咁啊，既然九法界众生的六入都是生死，都是烦恼啦。咁啊，現今佛話六立的如來藏妙真如性啊，咁啊正一顯示生死法就係涅槃法啦，煩惱法即是係菩提道。咁啊，如是講法咧，就叫做啊唱佛嘅本懷，亦名叫做秘密藏啊。咁啊，點樣稱為叫做秘密藏咧？因為此種嘅解釋，一般人是不容易信解啊，也只有智慧者呢先至可以信解，所以称佢为叫做秘密藏。个阿难即彼目经生法如者，就坚木雨露就同是菩提生法如相，就因于就明暗啊，就二种妄行，就发现居中就吸此尘像，名为自性。吸此性就嚟比明暗二尘，就不显无体。佢如是阿难，就当知自见非明暗来，就非于根出，就不于空生。何以故？若同明来，就暗即随灭，应非见暗。他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他若从根生，就必无明暗，他如是见精，就本无自性。若于空出，就前速尘像，归当见根。你有空处，今就何番语入啊？如果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咁啊，此一科咧，就其实别即啊。就是将这个六入即如来藏的道理，咁啊佛呢系为我等啊详细解释，咁啊分为六波，咁啊初波系明眼入即藏性，第二波咧明耳入即藏性，第三波明鼻入即藏性，第四波系明舌入即藏性。第五波是明身入即藏性，第六波呢是明意入即藏性。现在呢就首接住第一波是明眼入即藏性，就是佛呢发挥显明六入之中第一的眼入嘛，即是如来藏的妙真如性。阿难，佢即彼目经登法如者，咁啊，此两句经文咧，就系引上释音文中所讲啦。佢话譬如有人以清净目就观情明空，佢唯一情虚就请无所有啊，个其人就无故不动目经登以法罗， 就則虛空就別見狂花。咁就説明啊，呢、這個清淨眼目嘅人，咁啊佢無緣無故啊，喺突然間咧將呢隻眼佢就唔眨啊，定下嚟動唔動一下。咁啊由於個定嘅時間長啊，咁啊呢個清淨眼咧就發出一種爐相啊，所以就見到呢個虛空。有好多呢個狂花亂舞，咁就佢哋即俾六經生法爐者。佢話邊木嘅耳爐，嗱始終個邊木耳爐咧，就應該話即爐嘅耳目，就係話唔單所見呢個狂花係呢個清淨木嘅爐相，就係、是、能見狂花或者見到呢個清淨虛空。呢清淨目啊，咁啊亦係爐相，咁你佢就即爐與呢個清淨目同時係爐相，咁就叫做即爐就係耳目。咁啊見到呢個虛空狂花亂舞之時，咁就係呢個清淨眼目嘅爐相。不然則能見清淨目啊？咁啊，又係邊一個人嘅爐相呢？所以話同住菩提就燈法爐相啊，意思即係話唔單話呢個燈法爐所見呢個空花係屬於呢個菩提之爐相啊，即使係呢個清淨目，亦係呢個菩提念心中嘅爐相，所以就叫做同住。菩提燈法爐相，咁啊此一段嘅意思咧，咁啊即係前文啦。所謂影見係虛醒，即係能見所見啊，都係呢個醒病。咁啊亦即是上文所謂見與見如，就正所想象，如虛空花，就本無所有。咁啊説明能見所見啊。都不離一針，咁啊！但係二代咁啊，見到呢個狂花亂舞，就係、是、由於佢呢個清淨目啊，咁啊定得太久而發生啦。咁啊，但係能見呢個清淨目，如果話亦係呢個菩提妙心中嘅爐相啊，咁啊，而得呢種爐相又從邊處來呢？我話因於同明暗係二種妄塵，就化現居中，恰此塵相就名為見性啦。咁啊，始終咁明暗咧，就唔係講我哋現在所見咁明暗啊，就係、是、指我哋最初一年所謂迷真起妄嗰種最微細嘅境界上。咁啊，而向下第四卷嘅經文講，佢話妄為明覺，咁啊就屬於呢個明之始啊。咁啊，上文話悔空悔暗中，咁啊既然空悔暗中啦，咁啊就為呢個暗上之始。咁啊，妄塵咧就説明呢個明與共暗啊。呢兩種微細嘅境界上，係由於迷真起妄啊，一念物然之間生起有呢種微細嘅境界上，咁啊，我説佢咧係為妄有，就唔係真有。咁啊，如果我哋唔起一念啊，所謂迷真起妄嘅迷情。咁啊，根本就冇呢個明世嘅境界上可得，所以我知得由於一念迷故啊，然後先至玩起呢個明世嘅境界上嘛。咁所以我哋説佢做妄有，係個妄塵啊，都唔係真實有。咁啊，法見就居中，法就人法啊。見就是能見之性，咁啊，在我哋一心清淨歷練，未曾分開見聞覺知之時， 咁啊属于呢清净能见之心。咁啊现在由呢个明暗嘅二种妄尘，咁啊引发呢个菩提自心之中，咁啊发出一种嘅妄见。咁啊呢种妄见系居于呢个明暗二种妄尘之中，咁就叫做发见咧，就居中啊，系引发一种妄见，而居于呢个明暗二尘之中，咁啊叫做发现居中。啊，此一句经文咧，就属于佢哋由境就引心啊，由于我哋一念不觉，迷真起妄，有明迷世啊，嗰种明暗嘅境界上。咁啊，由呢种微细嘅明暗境界上啊，咁啊引发我哋发出一种啊，咁啊妄见啊，对于呢个二种明暗之中，咁就说明咧系由境而引生。咁啊，吸取尘障就名为见性啦。咁啊，然后咧再由呢个妄见。反取執着呢个明暗嘅二种妄境，咁就说明咧系以心取境啦。咁啊，先就系由境引起呢个心，咁啊其次咧，咁啊呢个妄心啊又取呢个妄境，咁就以心取境。咁啊，既然先由尘境引心，后系由心取境啊，咁啊心。以共境，即系色心而法啦。咁啊，由此色心而法和合啊，然后先至用呢个眼根，所以就名为咧叫做见性啦。咁啊，由于啊一个人用呢个泥，咁啊造成一个恒河瓶，咁啊呢个瓶造成咗啦，咁佢就分为有呢个内空。以共咧呢、这个外空，咁啊就譬如我哋呢个菩提真心啊，本来就系清净无相啊，即如同个虚空一样。咁啊现在由一念妄动迷真起妄，咁啊有呢个明暗嘅境界上，咁啊由此明暗嘅境界上引发我哋呢个菩提真心啊。幻起一种个妄见，咁啊，只系由境显心，由心取境啊，因此色心而法和合啊，就是、有我哋呢个见闻觉知嘅六根之性。由此之故啊，我哋呢个见就唔能够超出呢个色尘，我哋呢个耳唔能够超呢个声尘啊。这个六根呢是为这个六尘所共，因为呢它有这个境界相嘛。那么既然有境界相，所以这个六根呢就为这个尘境所共，那么非格的成格就成为这个六根呢，它们容易中相背，眼只能见色，眼呢不能够听音声的，这个耳它就只能够听音声，它不能够辨种种色，亦都不能够闻这个香臭味，亦不能够尝这个咸淡甘辛的味。以此类推，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根之中，由于为尘所局非格成格，所以六根的作用之中是彼此相背的，就好像这个瓶里面的虚空啊，同埋这个瓶外边这个太虚空啊，咁啊本来都是同一空理，但是唯一瓶之所隔呢，咁就变成就好像两样啦。咁啊，但系六根虽然系为六尘所局，所谓用中是相背。但是他的体性呢仍然是一心啊，他的体性仍然是妙真如性，六根 是同一政府，所以六根呢就正宗相知啊。所以下文呢亦都有咁嘅经文呢解释，所谓六根嘅体性呢是同一嘅本性啊。咁其实正宗呢是相知，就好似做六个瓶，咁形式就唔同，有大小啊，但系瓶里边嗰个虚空与呢个瓶外边呢个太虚空呢系冇乜两样啊。咁就譬如我同六根虽然系作用不同，系云尘所隔啊，但系六根个本性呢就同一如来藏，妙真如性。咁既然系同一如来藏，妙真如性啦，咁所以六根之中，咁各随本性啊，你随依一根修行，都可以悟呢个三如来藏嘅妙理啊，断三烦恼，成三菩提。咁不但六根如此啊，向下个六尘、六色、十八界咧，包括地水火个空七大，咁空根色，咁一共咧有二十五种法门啊。咁由于法法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法法呢个外相虽然系唔同，但系法法本体都系妙真如性啊。所以二十五法之中，随修一法，当然系随个人嘅本性嘅善根深浅唔同。但系你随依一法修行，都可以啦，了生脱死啊，都可以成为叫做如来密因啊，都可以了契呢个大佛顶礼。就譬如一个瓶，虽然有呢个瓶内空，但系瓶里边个空呢与瓶外个空呢其实冇乜两样，同一空理啊，同一空体性一样。咁以上呢就是明这个因缘所生法，向下就是说明因缘所生之法是当体即空，或只见离几明暗二层，就不竟无体，就是说由尘引心，由心取景而成这个眼根的见性，本来就是无形无相，那是由尘境引发。咁若要话离开呢个明暗二尘啊，不为呢个明暗二种妄而之所局限，咁佢哋用归一心啊，咁啊则使呢个眼根见性实不竟无体啦。咁啊，好似呢个瓶个虚空离开呢个瓶啊，乜瓶里边个虚空就还归于呢个太虚空一样，但系佢呢就唔系属于断灭，咁就说明啊，同埋似呢个眼身嘅见性，咁啊若然离开呢个尘境啊，离开呢个明暗二尘，虽然说为不竟无体，但系唔系话断灭，只不过呢是融回归于一心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就叫做此变系比明暗二尘，系不竟无体，唔系断灭，不过咧系融回归于一心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嘅道理。咁但系始终咧，我哋有少少嘅问题。嗱，咁我哋十番变变之前，咁啊七番破妄，咁啊佛咧都系破斥阿难，所谓呢个攀缘心咧系离尘无体嘅，咁啊说明我哋呢个攀缘心咧系因为外境起之时，所以先至生起我哋呢个攀缘心去分别去取着。若是话尘境灭啦，咁啊我哋呢个攀缘分别心亦不可得啦。咁啊，说明呢个攀缘心咧，就系离尘就无体啊。咁啊，反过来就显示呢个能见之性，就系有体啦。 咁啊，但系始终又话说呢个见性啊系离尘，实不竟能无体喎。咁见性好似啊，咁啊前后所说不同。咁啊，从前说呢个原心啊离尘无体啊，就显示呢个见性啊常住有体。咁啊，现在始终说见性离尘啊不竟无体啊。咁啊，而家我哋点样去解释咧？嗱，咁啊，虽知道以前佛咧就为阿难说呢个圆心咧系无实体性，就因为阿难佢执定呢个妄想贪圆心为真实，唔肯放弃啊，乃至最后已经啊出翻破佢呢个圆心无体啦。但阿难仍然咧执着唔放弃啊，仲要同佛辩论。佢话世尊啊，佢话我呢个心啊，佢话影身有用啊，唔单话能够供养十方诸佛，亲近善知识，行诸一切难行法事啊。佢话即使我遭罪业啊，毁破佛法，日后堕三恶道，都亦系此心啊。咁啊，点解你话我呢个唔系心呢？咁啊，由于阿难啊，佢执定呢个圆心系物质有，始终执着唔肯放弃啊，所以佛之十番善善之中说呢个见性系自心非眼，说呢个见性咧系无幻，说呢个见性咧系非因缘，系非自然，目的就系欲想令阿难以及法回大众啊，咁啊知得呢个攀缘心系离尘就不竟无体，就系个生死根本啦。都说明我哋六道众生生生世世穷劫流转六道，所以嘅因由咧就系执呢个缘心为自性，所以佛咧就系开示佢缘心就系无体啊。咁啊，反面呢个见性就系常住真心，呢个见性就系有体性啊。咁啊，依此常住不变嘅见性而修咧，咁就叫做系涅槃根本，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啊，就可以完成不生灭嘅佛果菩提。